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话，话剧《茶馆》是老舍在1957年完成的作品，以茶馆作为社会缩影，透过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化，由70多个角色演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层面，这个作品是久演不衰呀。此后呢，还被改编成电影啊、电视剧啊、曲剧啊等艺术形式，在观众当中那个影响太巨大了。对于老舍先生来说呢，说老舍不说茶馆，这就等于没说。如果您听过我们上这儿的节目，那您就听了我们啊对这个茶馆第一幕的录音剪辑。今天呢，咱们继续请您欣赏茶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京腔京韵是老舍作品的文风展现，但是呢绝不是作品的灵魂的体现，也不是说光靠京腔京韵北京话来在文坛上立得住的。人家老舍那个作品啊为什么经久不衰啊，那就是因为他对时代这种悲剧和人性这种悲剧的出色的描写。茶馆能够历久弥新，也正是因为剧中那乱世中的三个阶段引人深思啊，更是因为剧中的正反面角色都是文学上的典型人物，老舍描写的人性中的诸多特征都还能在当今的人们身上找到影子。一部好的音乐剧或者舞剧长演不衰并不少见，但是作为既无歌舞也无宏大布景和悦耳音乐，吸引观众的因素呢相对简单的这个话剧而言，能够上演数十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老舍的夫人胡洁清女士曾说，茶馆吸引人的原因正是其经典的内涵，一壶艳茶，一幕震撼人心的人间悲喜剧在百年老店裕泰大茶馆里上演，40多位演员用他们的笑声和泪水演绎着老舍先生站着沧桑写出的那旧时代的黑暗的一页，把一幅沾满了人世坎坷的老北京的历史民俗画卷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部话剧呢，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至今仍是戏剧教学的典范。此外呢，茶馆中语言的生活化是其他的剧本无法比的，它不光真实，而且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而且会引起各个时代人们的共鸣。好了，下面让我们再次展开话剧电影《茶馆》的恢宏画面，一起来听这些个炉火纯青的艺术家给您徐徐道来老裕泰茶馆的故事。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这一幕的故事啊，发生在戊戌变法10多年以后，军阀割据啊，时时发动内战，北京城内的大茶馆已经先后相继关门了。 裕泰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了。可是为了避免被淘汰，他已改变了样子与作风。现在他的前部仍然卖茶，后部却改成了公寓。前部只卖茶和瓜子什么的，烂肉面等等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厨房挪到后边去，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啊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的大画，连财神龛都已经撤去了，带以时装美人外国公司的广告画。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下来了，而且字写得更大了，往里发呀，呵，真是啊，圣之使者也，不但没使裕泰灭亡，而且使他有了新的发展。因为修理门面，茶馆停业了几天，准备着明天开张。内掌柜的王淑芬正和李三儿忙着布置，把桌椅移了又移，摆了又摆，以期尽善尽美。 三爷 啊， 您看咱们茶馆改了梁，您那小辫儿该绞了吧？ 改梁改梁啊，越改越凉，冰凉。我还是留着我这小辫儿吧，他万一再把皇上改回来呢？ 别顽固了，三爷，人家也给咱改了民国，咱能不随着走吗？可是您还留着您那小辫儿 啊， 瞧着多么不顺眼。 什么？您瞅我这小辫儿不顺眼，他我还不顺心呢。 哟，您不顺心怎么？ 怎么？说前面茶馆，后边公寓，就我一个人。我干不了了，嘿，哎，见天睡四五钟头觉啊，谁也不是铁打的。 这年月，谁也好受不了。三爷， 啊， 从老王掌柜在世的时候，您就帮着我们。 二十多年了，您问问他们，给我涨过工钱没有啊？啊，什么都改良，那为什么我工钱不跟着一块儿改改良啊？ 哟呵，你这叫什么话呀？要是咱们的买卖越做越好，我能够不给你涨工钱吗？ 掌柜， 得嘞， 您这买卖 明天开张，图个吉利，咱先别拌嘴。 我 就这么办， 咱们这 all right 啊， 炮一直打着，可生活还得继续。可是当巡警当兵的纷纷来到王掌柜的茶馆敲竹杠，让王掌柜可是叫苦不迭呀。这个时候唐铁嘴儿竟然喜气洋洋的走进了茶馆。 王掌柜，我给你道喜来了。 我告诉你唐先生， 哎， 打这起我可不再白送你茶喝。 嗨， 哎，我说你混得不错 啊， 穿上绸的了， 是比从前好了点儿，我得感谢这年月呀。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你感谢 啊？ 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嗨，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啊。这话跟您这么说吧，这年头谁死谁活着都得凭运气，怎么能不多算算卦相相面呢？是不是您说？ 有你这么一说。 哎，听说后边改了公寓了 啊， 租给我一间房子吧。 我说，哎，哎，对，你人家，我说您那口伺候啊， 嗨， 您住的我这会儿恐怕 我现在啊已然不抽大烟了。 哎呦，我说那你可真要发财了。嘿， 我改抽白面了。你瞧啊，这哈德门的烟呐，啊，是又长又松啊，这么一颗的，你瞧空这么大半截，正好装白面啊。来， 嗯， 哎，大英帝国的烟呐，啊，是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这福气还小啊？ 嗯，不小不小不小不小。我唐先生，这后头已然住满了人了，什么时候有空房啊，我给你留着啊。 哼，你呀，啊，瞧不起我唐铁嘴儿，怕我给不了这房租。 没那个话，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人了，谁能够瞧不起谁呀，啊？你说是这话吧？ 你那嘴啊比我的还花哨呢。 哎，我可不光靠耍嘴皮子，我心眼摆得正，这二十年了你白喝了我多少碗茶呀。 嗨， 你如今混得不错了，你想起给我茶钱了没？ 那一共才几个钱啊，赶明儿个我一嘴还给你。 你呀， 哟呵，王掌柜，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您来份瞧瞧。 你有那不打仗的新闻没有？ 兴许有，您自个找。 走，我不瞧。 您不瞧，您不瞧那仗也照样打。 哎，来来来来，哎， 先生您照一番。哎， 我不像他啊，我最关心国事。 那是那是。那是 鲍童追着长铁嘴出去了。这时常四爷一身农民打扮，挑着青菜活鸡走进了茶馆。 王掌柜， 我常四爷，嘿 啊， 嘿， 您这是干什么呢？ 我呀，卖青菜的，自食其力嘛。我听说您这边开张，一大早抓弄了两只鸡，几斤老鹅螺尾，特意给您。 四爷，啊，我这儿还真正没 辙。拿着拿着。嘿，好啊，收拾得真好啊。大茶馆全都关了，就是你有个新路啊，改良。 真怕这天下老这么乱七八糟的。 哎，像我这样的人现在是做不起这样的茶馆喽。 没那话。 王掌柜。 哎呦，松二爷。 王掌柜，听说明儿开张了，我来道喜了。哎呦，四爷，可想死我了。 大哥，你好啊。 得了，二位就都坐下吧。 王掌柜，您好。 好，好， 太太好。 好，好，好， 少爷好。 托您福，托您福。 生意好。 好，好，好。 穿着寒酸的松二爷拿着鸟笼，抬头啊要找挂钩，结果呢被王掌柜的拦住了。 二爷，二爷，哎，没了，没了，没了。二哥，来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得点儿。得点儿，得点儿， 我给二位先沏壶高的酒。哎， 四爷，你怎么样啊？ 我呀，卖青菜了，铁杆庄就没有了，还不卖膀子力气吗？二哥，您怎么样啊？ 我没呀，我想大哭一场啊。 怎么？ 你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 二哥，您能写会算，还找不着点事儿做？ 谁愿意瞪着眼儿挨饿呀？ 那 可谁要咱们这号的？想真是脱下这身大褂来干点操活物的，可又拉不下这脸儿来。想起来呀，啊，大清国不一定好哎。到了民国。 哎，二哥，来，喝着喝着喝着， 哎，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你瞧瞧， 来来来来来来， 四爷啊，我可是不知道您多少钱买来的，我就这点了， 没关系。 哎爷，还是黄鸟吧， 还是黄鸟。 好， 我饿着不能叫鸟饿着， 来看看看看， 哎，看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瞅瞅， 嘿。 多体面呐，一看见他呀我就舍不得死喽。 二爷，咱不准说死，您日后还必得交一步好运。 托福嘞。 二哥，走，找地方喝两盅去，一醉解千愁。 你求求 王掌柜，我可不让你了，没那么多的钱， 我也分不开身，我就不赔了。 走 走。 常四爷和宋二爷正往外走，迎面进来了宋恩子和吴祥子，两个人仍然穿着灰色大褂，但是袖口瘦了，而且罩上了青布马褂。 二位， 那这是怎么了？都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呢？哎，你们不会鞠躬啊？ 我一瞅见二位这灰大褂，就想起前清那档的事来了，不由得不请安嘞。 宋二爷，眼下您那个铁杆庄就不行了，我们这个灰色大褂倒成了铁杆庄了。哎呦啊！那不是常四爷吗？ 是啊，您二位眼力不错呀。戊戌年我在这儿说了句大清国要完，叫您二位给抓了走，坐了一年多的牢啊。 您的记性也不错，混得还好吧？ 托福，打牢里出来我参加了义和团， 跟洋人打了几仗。 哦， 可是闹来闹去，这大清国到底是亡了，该亡。现在我凭力气挣饭吃，身上更有劲儿了。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不跟他们打打？您二位怎么样啊？ 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啊，我们给皇上效力。 哎， 有袁德总统的时候啊，我们给袁德总统效力。现而今呢，宋恩子 啊， 这该怎么说了呢？ 哦，谁给饭吃，咱们就给谁效力。 啊， 要是洋人给饭吃呢？ 洋人告诉你也长死也。要我们效力的可都有洋人撑腰啊！ 哎， 他没洋枪洋炮，怎么能打起仗来呢？ 您说的对，四爷，咱们走。 再见吧，二位。 快走，快走。 盼着你们二位快快的升官发财。 这常四爷啊，他就这脾气， 嗯， 又倔又硬，您甭计较他。二位，往上告他。 哎，好好好，这后边住的都是什么人呢？ 哦，住的都是大学生。哎，还有几位也是熟人。嗯，我这儿有登记簿子，按时候报告给巡警格子。怎么着，二位？我把簿子取出来，二位看看。 王掌柜啊，咱不看簿子，咱们得看人呢。啊， 您甭费那个事，住到我这儿的，准保都靠得住。 哎，我说，你为什么专爱租给学生们？这学生可没什么老实家伙。 他这年月呀，当官的吧，今儿上台，明儿就许撤职。 嗯， 做买卖的呢，他今儿开张，明儿就许关门。 嗯， 都靠不住。 嗯嗯嗯嗯嗯， 还就这大学生， 哦， 能够按月交房租。 哦， 他没钱上不了大学。您说是这么比账不是？ 都让你砸摸透了。你说的对， 哎， 这不是，现而今。连我们都欠饷啊。 是啊，非得天天拿人不可呀，好弄点今天。嗯， 走吧，后边看看去。 嗯，走吧。 二位您甭看，准保没错。 不看拿不着人呢，那谁给咱们津贴啊？ 哎呀，这王掌柜不愿意让咱们看，那是必定能给咱们想办法。 哦，对， 咱们也给王掌柜留点面子。 哦，对对对，要不然呢，咱这么办，干脆啊，咱就来个包月。 嗯， 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儿啊， 那点意思 啊，对，那点意思送到， 你省事儿，那我们也省事儿。 嗯， 那啊，那您那点意思得多收。 哎呀，这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吧。王掌柜，你聪明。你还能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吗？ 哎，哎呦，二位爷，我说今儿又得关城吧？ 啊， 李三提着菜筐由后边出来，迎面撞上几个匆匆回来的学生。刘麻子也跟丢了魂似的跑了，和李三碰了个 门。哎呦，我说您怎么？您这是啊？ 别出去，别出去了，外头正抓人呢，差点把我给抓了走。 吓掉魂了！ 塞 啊， 先别出去了。 哎嘿，哎呦，我的妈哟，吓死我了！ 一活着也不过多买卖几个大姑娘。 有人买，有人卖，我再当家帮点忙，这能怨我吗？ 刘麻子， 哎， 我可告诉你，我们哥俩自打前清起就专办革命党。 啊，是是是是， 不大管你这个贩卖人口啊、拐带妇女的臭事，可别让我们看见了啊！要让我们看见喽，我们可也不能再睁一眼闭一眼。还有，像你这样的，要是弄进去了，准得锁那尿桶上啊！ 二位，您别这么说呀！您瞧瞧，我这不也快挨饿了吗？ 你呀，非得把你锁在尿桶上，你不会说好听的。 我二位，我今天孝敬不了二位，改天我必有份人心。 嗯。你今天就有买卖 哪儿啊你？ 要不然这兵荒马乱的，你不会出来？ 没有 啊， 没有啊，没有。 你嘴了是半句实话都没有， 哪能？ 我告诉你，不跟我们说真的， 是 没你的好处。 是， 哼，走吧， 嗯， 外边溜溜去。 嗯，走吧。 走，二位，您慢走。 哎，王掌柜， 啊， 每月一号按阳历算，别忘喽。 那是。我就是忘了我姓什么。 我也忘不了您二位这档子事儿。 好嘞。 刘麻子正在茶馆里蹭茶喝，当年被他卖给太监当老婆的康顺子走进了茶馆，康顺子认出了他，刘麻子赶紧躲起来了。感情这个庞太监啊，被侄子们饿死了。康顺子呢，和同样买来给太监当儿子的康德利被赶了出来。那掌柜的看中了康顺子的勤快，收留了他。刘麻子来的茶馆果然有事儿。原来啊，他在给两个逃兵保媒，但是这个媒保的有点缺德。 俺俩是拜了八兄弟的。 嗯、 对、 嗯嗯嗯、 是拜把子的兄弟。 嗯，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的交情。 好， 他呢有这么几块现大洋嘞。 是啊，哎呦， 我领大哥呢也有几块现大洋。 哟、我说二位，二位，咱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啊？说个数目。 那不能告诉你呢，这事情要办不好，这话还不能说。哎， 有现大洋没办不好的事儿。 真的 说瞎话是孙子。 老二说， 哎， 哥，这话还得你说呢。 二位谁说还不一样啊？ 好，我说。 哎，对， 你看咱们是俩人不？ 嗯，俩人。 对，是拜把子的兄弟。 嗯，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的交情。 嗯嗯， 没人笑话咱们的交情。 交情嘛，没人耻笑。 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嘛？ 这怎么着？三个人？ 对。 我说这里头还有谁呀、啊？说、 哎、呀，说这 啊，还有个娘们儿呢。 哎呦，我明白了。哎呦，这不好办呐。 嗯。 他不，我没办过。您说，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小两口，谁听说过小三口呢？ 不好办， 忒不好办了。 罗文，你说呢？ 哥，这事情嘛，还能白白就拉倒？ 对，不能白白拉倒。当了十几年的兵，连半个老婆都娶不上，他娘的！ 这干什么呢？这是 王掌柜。 嗨嗨嗨嗨！ 得嘞，得嘞。 我说你， 哎，过来。咱们那边去啊，走，这边。得了，王掌柜，咱再想想，别着急，不能拉倒。咱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 两个人还没说出口，宋恩子和吴祥子又走进了茶馆，结果这两个逃兵被他们识破。这时，大令的人马开到了茶馆，无奈两个逃兵只好交出了现大洋保命。可怜的刘麻子被宋恩子和吴祥子指认成逃兵，被就地正法，第二幕也就这样落下了大幕。可这个王掌柜的茶馆会如何经营下去呢？还请您继续关注徐徐道来话北京。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北京小曲儿，咱们来听一段插曲儿，叫《皓月和风》。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